说得失有天意，想不通猜不透，心却不敢去安分，仍愿亲手写句诗留名字，步伐没法静止，催逼我的际遇，绝未会想下次，满空间上太多制止，海阔天空我可以跌一次，长一次，不会灰心中失落，明白得失一瞬间哪可知，倦极亦有梦想交织，我的故事全忘也甘愿是未怕迟，梦仍伏在我的肩，不追悔照踏前，我未计算怎会如愿，高呼我是我，不肯轻率改变，求自由的冠冕，海阔天空我可以跌一次，长一次，不会灰心中失落，明白得失一瞬间也可知，倦极亦有梦想交织，我的故事绝望也甘愿是未怕迟，绝望也甘愿是未怕迟。